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，我是吴进浩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今天呢是周四了哈，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。那白天呢多云转阴，偏南风2-3/4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湿度40%，夜间阴，山区有阵雨，偏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是20度，湿度是85%，尾号限行5和0。这个天气你感觉今天好像稍微有点不太舒服、 嗯、 对吧，虽然凉爽但是你感觉有点阴天，不是那么透亮。 对比一下本周前期、每天都是那种啊秋高气爽， 哎、 啊、这个是吧， 夜阴高照， 天高云淡那样的好天气、 嗯嗯、 确实这两天天气呢是感觉有点不太理想， 让人打不起精神来、 嗯、 对吧，就是做事儿也不是那么利落了，有点拖延、 哎、不要找借口， 一有点什么事儿啊感觉哎呀待会儿再说吧，一会儿再做吧，不差这么一两分钟的了， 有点犯懒了、 啊、 是吧， 要不然这个明天再说得了，今天就别弄了啊。有时候确实我们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确实有这种情况、 嗯、 就是现在所说那个拖延症， 哎， 就是做什么事儿拖拖拉拉， 是 不利落。比如说以前咱小时候，你看啊，起床之后先叠被子，对吧？然后这咔嚓洗脸刷牙。但你看现在，如果到周末的时候，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这几点了。 嗯， 就这么简单一个案例，是不是？ 是， 对吧？今天呢，咱就聊聊这拖延症的事儿啊，做事到底有多拖了？把这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 首先我们还是来说资讯吧， 嗯， 说说这个69岁考取驾照这位老司机啊终于成功了。那么广西的一位69岁的这位老人叫做玉桂忠，他呢也是退休之后一直在考驾照啊，但是由于年龄偏大，操作也不很熟悉，所以在这个驾考当中呢也是5次失败。然而呢老人一直没有放弃，反而是比年轻人更加的去刻苦的练习。最近他也是终于呢在法定的最大年龄70岁之前考取了驾照、 嗯、哎， 老人也说了，说这个想开自己的车走上全国一圈。 那您还真得抓点紧、 哎、 70岁之后是不是不让上路了？ 而且我们也是很希望大爷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千万注意安全， 对， 因为老人有的时候反应会有点慢呀、啊、或者是就受到一些影响。 你说这事儿哈还真是就发生在前两天， 哎， 在一个路边，然后呢一个这个停车位前，我们在停下来之后，然后呢去说一些事儿，然后就在这车旁边，然后呢看着一个65岁大妈，你看你为什么我知道她年纪呢？65岁大妈这个停车啊，左一把右一把倒不进来， 嗯， 然后我就跟着看着，我说心想，我说要不然我帮这个大妈说一声，我说您给您看着点儿，还没说的时候， 车尾就冲着我车倒了， 啊， 就撞上了。撞上之后我人家一说大妈，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，我就上前走上前，我看大妈要走的意思，我说大妈这个是不是别走啊，这碰着我车了。大妈啊，我没走，我还要往里倒呢。我说要不然您这个我给您看着，要不然您下来我倒得了。 嗯， 然后来等这好不容易把这个车位这个给占了之后啊，下来之后，小伙子对不起啊，人家特客气。 哎， 我说没事儿，我说车倒没事，我说但是您今年那个高寿了？我65了。我说那您就还带着自己老伴儿呢。 嗯， 俩人您看下来之后腿脚一个搀着一个，还都不太方便。我说那你不成，你咱就别开车，或者您看周围这么多小伙子，这么多这个年轻人，让这年轻人看着点，或者让年轻人帮您倒一把都没问题。大妈说是，下回我就知道了。我说嘿，这个没办法， 哎， 这只能嘿，啊，吃一哑巴亏吧。 对， 哎，对，所以还好车也没什么问题哈。 对， 就希望其实这个大家还是希望，年纪偏大的这些老人们开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，一定要慢，是吧？嗯，我们继续来关注，来看看机会来了啊！激光手术之后呢，近视也可以报考飞行员了。最新的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学生体检这个鉴定规范啊，9月10号正式的实施了啊，今后呢，民航招飞这个体检将放宽对视力的要求，裸眼远视力呢是由0.3放宽至0.1，且近视低于450度、远视低于300度的学员，在经过激光手术之后，也允许报考飞行员了。 嗯，好消息啊！ 放宽了， 又有一批人才可以得到这个有施展的机会了。 哎。 再来说一下这件事情，之前好像网上也说过，就国外有一些这个婚礼啊， 嗯， 确实是被新郎给搞砸了， 嗯， 哎，比如说这个在新娘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可能准备了什么上千头的猪， 嗯， 啊，这个 恶搞一下， 不，他的本意还真不是恶搞， 啊， 他是希望带给新娘惊喜，但是呢， 啊， 事与愿违。咱们看看这个婚礼现场就不一样了，这是在美国，这个一个新娘上个月结婚了。伴娘呢也是联合新郎要给新娘一个巨大的惊喜， 嗯， 就是准备了2只大羊驼。那么这个弟弟呢也是拍下了新娘当时的反应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热爱羊驼的新娘，她也是十分的惊喜啊，甚至发出了一阵尖叫，令其他人呢也是不禁会微笑。那么在视频当中呢，这位新娘在与新郎拍照的时候，伴娘就悄悄地拉出了2只大羊驼，并且呢轻轻搭在了新娘的肩膀啊，轻轻地拍了一下新娘的肩膀。 嗯， 那么新娘一转身看到大羊驼的时候十分激动，甚至呢流下了激动的热泪。 嗯， 她说我告诉你，我真的会哭。那么他们真的是太漂亮了。之后呢，在场的训练员更是教新郎如何的哎和这个大羊驼亲密接触啊。 嗯， 所以新娘非常开心，她也是说了，说明显就是对这个婚礼上的这个惊喜爱不释手。 嗯，就特别喜欢这大羊驼。 嗯， 对吧？确实这个婚礼上啊，你会发现 嗯， 现在越来越多的婚礼啊是就是你会觉得走流程啊，就好像是两个傀儡一样站在那儿就完成这些流程， 有点像套路了。 哎，有点像套路了，大家也越来越少的人看了。可是你发现年轻人呢，哎，自己也明白过闷儿来了，这婚礼是时间越来越短，同时呢也越来越精了，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惊喜这个带给对方了，是吧？ 主要是你提前要做好准备，甚至要了解一下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，要不然惊喜可能 变 成惊吓。 对， 变 成惊吓了。 对， 咱继续来关注，来看看这个，这也能买啊！ 嗯， 世界上最奇怪的自动售货机。说到这自动售货机，多数人呢首先想到，比如说咱们大街边上经常会见到的卖水、卖饮料的， 嗯， 卖零食的， 嗯 啊，然后您听说过卖这个厕纸、卖狗粮，甚至是卖金子的自动售货机吗？这段视频呢也是盘点了世界上这个很好玩的一些这个自动售货机啊， 嗯， 这个觉得还有什么卖大闸蟹的， 嘿嘿 啊，这真挺有意思的， 嗯， 啊， 也许很多走过很多地方的朋友呢确实会有亲身的体验， 哎， 也不妨在我们的平台上和我们来随时交流。 嗯， 接着来说，这个是上海小学生的缝纫机式跳绳，也是打破了这也是平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 嗯， 最近2017年世界交互绳大赛，来自上海的3名小学生也是凭借着默契的配合，以单脚129个这样的一个好成绩拿下了冠军，并且是一举打破了之前由日本队创下的这个世界纪录，甚至是追平了这个项目的吉尼斯纪录。 嗯， 网友也说了，这真是缝纫机式的跳绳啊，没有绳子我也跳不了这么快啊。 这它需要一爆发力啊，是吧？ 哎， 这你这脚这在脚底，你除非单脚在着地，另外一脚跟那跺，你能那么快？其他以外是不是？ 关键还有那花式的翻绳。 哎，对，花式翻绳，再加上你说 而且还得这个配合巧妙， 对， 万无一失，才能够达到这这么样的标准， 嗯，厉害呀， 哎，你说背后得付出多少的辛苦哈， 嗯， 再来看看人家的食堂吧，啊，这别人家的食堂，浙大的一个这个院区啊，啊，这留学生食堂是这个大家最公认的最美味食堂，招牌菜像有这糖醋里脊，哎，以及葱油鲈鱼啊，剁椒鱼头，东坡肉，八宝油条等等，这些都是大家特别喜爱的这些一些吃食。一伙人呢聚餐，几十块钱呢就能拼出这个丰盛的大餐，又便宜又好吃，是学生时代暖暖的回忆。 哎呀，大早晨的，你说听到这么多美味，真是有点欲罢不能了。 哎，啊，但是啊，这事儿咱还真得稍微拖延一下啊。 为什么？ 咱俩得把节目做完才能吃啊。好吧，今天和大家， 啊， 对一起来聊的话题，说说什么事儿啊？就经常会拖延、拖拖拉拉的， 嗯，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 我们来听一首来自蔡淳佳的歌曲《前座后座》。 想起你而感动，明白心动不同。 I follow. My love, it's easy for you. Setting the rules and playing it cool. 好的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《吴玉来了》，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，说说这个做事很拖拉是什么样的啊？是这个好多人我觉得都有这拖延症， 哎， 对吧？尤其有手机之后，你发现，比如说这八点啊，八点早点了，九点半吧，九点我睡觉去了啊，咱们明天再聊。但是你仔细看他这个之后的朋友圈状态什么这些状态，十一点了还在 生龙活虎的， 还玩手机呢啊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所以说这个今天就聊聊这个拖拉的人是什么样的。猫和树他说了，说八点说去洗澡了，结果拖到十一点，的人不应该就我自己吗？ 哎，你肯定不是一个人， 肯定不是一个人。 好多这个拖拉的现象啊，就是有些人是一贯的， 对， 哎，有些人是偶尔会这样。 嗯， 我们看看这朋友怎么说的，他说呢，这个有的时候啊感到无聊。不是没事可做，而是不想去做。 嗯， 就心里边其实还是拖拖拉拉。 对，就有时候真的就已经，就是、 或者说他没有什么目的性，不知道要去做什么。 啊、 所以只能是闲散着，放空自己。 就是窝在沙发上，那么窝着，电视也不开，手机也不拿， 没有什么主题可以做呀。 嗯 啊。 哦。 对。 原来年轻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、啊。哎，我真觉得好像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一天可忙到了。 嗯，是啊，所以你是中年人呀，这是充实的生活吗？嗯，上有老下有小。 嗨，尹教授也说了，说，哎呀，现在不想说，年后再告诉你们吧。这是真拖拉，这个太慢了，这个， 哎， 这属于慢性的啊。 好多拖拉的人其实都伴随着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目标，没有那么强的那种行动力和目的性。 真是这样的，有些时候就是给自己定下那些目标啊。就常立志吗？就经常给自己立一志，哎，立一志向，我这个几月份之前要做什么什么什么，到那月份了，哎呀，确实这段时间一定会给自己找借口。这段时间太忙了，这段时间有很多其他事情，手头零散事儿太多，把这些事儿这样都解决了，咱们从十月份再开始吧。然后这事儿慢慢一拖拖，一年过去了，第二年开年，哎呦，去年那事儿还没完成呢，该完成了。 是 等到去年就是第二年的下半年，估计也就这事儿就泡汤了。 一拖拉就是三年五载 啊，这真是太浪费时间了， 浪费的 啊！ 最可恨的就是浪费了光阴呐。 对呀、啊，来看看那个浣洗使臣他说了，2015年写的2016年的愿望啊，2016年说的2017年的愿望。找个男朋友，现在还没找到，估计要拖到2018年了。 这也没什么可安慰你的，就看缘分吧。 对，这事儿啊，也真不是说这个有，就是有这想法就能有的， 哎、 是吧？真得找着合适的呀，啊， 可遇不可求啊。 嗯， 来看看这位叫芊芊，欧欧，他说呢，室友洗澡的时候我就在起床了， 哎， 他在画眉毛的时候、 嗯， 我已经在忙着解决个人的这个。着装啊什么的问题 啊， 那么他涂口红的时候我在洗漱， 嗯， 他找穿什么衣服的时候我在等着他一起去教室， 嗯， 我去楼下打水的时候他还在宿舍里穿鞋，我在教室的时候他还在餐厅买早饭， 嗯， 所以你们俩是不同步的。 对，就基本上人家起比你起早起快一小时了，但是呢这个速度不一定有你快。 哎，你拖累人家了。 是他拖累人家还是人家 他的室友拖累了他？ 哎，对对对对，而且你会发现就这些就是很讲究的人啊，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 是 朋友在楼底下等你，我5分钟就下来。好，5分钟过后我5分钟就下来，再问啊，我马上就下来了。再问啊，我已经下楼了。再问我这个没拿钥匙我又回来了。再问我这就真下来了啊，基本上得给你拖到40分钟左右才能下楼，就这么点事儿啊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哎呀，这拖累都不是拖延症啊，这拖拖拉拉也是个问题、 嗯、 啊。还有这个方照照说了啊，7点不行，我要去洗澡了。8点，哎不，我要去洗澡了。9点我去洗澡了。11点我去洗澡了。12点算了，明天再洗吧。 哎，我知道，我看到这个朋友叫这个蹦迪少女 啊、 嗯，他说了， 这一看就是年轻人，蹦迪少女、 哎、 蹦着迪呢啊。 夜生活一看就很丰富啊。 他说了，他说不到最后一刻，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潜力有多大，所以很多人拖延拖延拖延，其实也是因为 拖出奇迹来了， 就是之前可能尝到过什么甜头。 有什么甜头呢？你告诉 我。 我 是有过体验的、 啊、 上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比如说要交一个什么作业， 哎，到最后 说老师很早就布置下去了、 啊、 说可能要几周之后再交吧、 嗯、 或者是这个这周的周末之前交 啊， 你肯定不会着急去完成的、 啊、对，肯定得最后几天， 而且你总是拖到了就是第二天要交了，头天晚上、 嗯、 你觉得这个时候才是你这个思路迸发的时候， 对， 嗯， 才思泉涌， 对对对，就之前呀、啊、任何时候都找不到灵感，就在那个时刻你才能够写出一篇完美的作业来。 哎，但是呢你就觉得这么多，我以为是这样，我们一般都是拖拉的原因是在这儿呢， 哎， 就是老师老早就留作业了，过两周啊之后那个周一交作业啊、 嗯、 一直拖到最后，哎，老师不提这事儿了，咱都别写了先啊，就再问就说忘了，哎，结果老师也给忘了，好，拖延成功了啊。 这个按兵不动也要看一看老师的记性好不好。 对，老师要想起来，哟，老师这么长时间都忘了，得了，那下回再说。这段时间忙着没工夫写啊。 所以治拖延症最好的办法就是今日的作业今日毕。 哎，就是说是这么说，但真正能完成的还没几个啊。 嗯、 来看看那个长大啊，他说了，说就像我现在，都已经马上年底了啊，这个年初说的事儿还没完成呢。大家其实都这样， 真是真是一晃眼这半年多都过去了，这马上就要十一长假都在眼前了。 对， 哎呀 啊、嗯、而且今年那个十一长假又好像偏长一点是吧， 是，所以从现在开始考虑一下明年准备要做什么还来得及。 嗯 嗯， 再来看维亚他说了，说比如说我现在啊客户那边催很久了，我还在跟听你们节目呢，明明自己也急呀、啊、但是就是踏实不下来做事。我觉得这话说特对， 对， 踏实不下来做事，就是明明你知道心里边啊，哎呦，确实我这手头真有事儿、 嗯、 有事要完成，但是得了，我再刷刷微博吧，我再翻翻朋友圈吧，我再看看那个明天这个什么天气吧，我再看看，哎，我那件衣服还没买呢，事儿太多，确实事儿太多，对吧？ 但实际你说他这个心里边其实为什么不踏实啊？多种因素，一个是可能还没有收住心， 嗯， 还有就是他心里搁着这个事儿，其实他也不踏实， 就是不踏实、 嗯、 但是你说不踏实不踏实，您就把这事儿完成吧，不成 还不行， 哎，不行，完成不了，又哎呀，好像就得把它放着，自己心里又纠结，到底完成不完成，这怎么完成啊？可能也是像你说的，对这事儿啊可能不是那么有信心、 嗯、 对吧？心里不踏实之后啊，这事儿呢我又完成不了，所以只能是干点这种闲事，感觉好像放松一下自己，其实自己一点都不放松， 还是在拖拖拉拉的。 对， 来看刘仁性说了，总觉得拖到最后一刻我们的潜能才能够一下子迸发出来， 嗯， 结果呢事实证明是我想太多了。 对， 不光你想得多，很多人都想得太多了。 对，就是老觉得这个最后一刻肯定能拿出一个完美的一个答复、 哎、 啊，完美的一个这个成果，但是其实不然啊、 嗯、 穿山越岭哼我的歌他说了，我女朋友啊，晚上这个写的论文，明天早就第二天早上起就要交了，啊，刚刚开始写，你说这算不算拖了？ 嗯，对，真的是，我就在想啊，这就是这种就是在拖延症当中，然后尝到了甜头，总觉得自己每到最后一刻总能够爆发奇迹的这样的人， 嗯、 你真的是还没有摔过跤、摔过跟头啊？ 嗯， 万一要是哎这。到了那个时刻了，你 真拿不出东西来， 什么东西也没有完成。 对， 哎，那就真的是翻船了。 哎，没错，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做事很拖拉、很有拖延症的人是什么样的。欢迎大家也抓紧时间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那一段中间广告过后，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来聊，也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起来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哟，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《无语来了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建浩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，说说这个做事拖拉啊，拖延症 是 一些事情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。刚才这个你说怎么着？咱们互动平台上有一人说咱们什么？ 哎，我看到这个朋友是来叫板的，他叫胖乎乎，他说了。懒，让你们说的那么高大上， 本来就高大上嘛。你要这么说，你说，哎，真的啊，你说这电梯是什么人发明的？ 嗯， 是不是？我就曾经，你知道，我在这个记忆当中啊，就是在高中的时候， 嗯， 有一个人突然是发明出一种新的系鞋带方式，就是现在我相信好多人都在用了，就是那种也不是发明，他是也跟别人学的。一般我们系鞋带都是一个手。画一个圈，就是系一个这个简单的活扣之后，一个手画一圈，一个手画一圈，把俩圈这么一块系嘛，系在一起。这是小的时候统一学的系鞋带方式。他的方式呢，就是俩手捏着一根绳一绕，然后从这儿一蹬着这种。 对，我曾经见过这个神技， 嗯， 我都没学会。 对，就是当时你知道，就当他把这个技能传到班级之后，班级出现一种什么景象？啊， 什么景象？ 万人蹲在地上系鞋带的景象啊！万人夸张，反正整个班的人都在地，就蹲在地上啊，开始系，咔咔就练这个。我也是当时才学会的。 其实就仔细想一想啊，就是人类的科技进步啊，这个 离不开我们懒人。 很多的科技发明都是来自于懒人， 都是我们懒人的智慧。 想偷懒，然后迸发出来的智慧。 对，真是这样。你说，要不然怎么能？你说这人家发明出录播的呢？对吧，你咱们现在是直播，但有的时候你看人家有录播呀，哎，怎么发明出录肯定也是这个原因， 是先从录播然后发展到直播的吧。 啊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 让我们都勤快点， 啊，好吧，对对，开个玩笑哈，跟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，说说这个拖延症或者拖拖拉拉做事是什么样的。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，来看看手机支付后一个贼的烦恼啊，买烧饼都扫码，哪儿是上哪儿就有现金啊啊。山东的一个这个扒窃的嫌疑人啊，该男子的这个盗窃生涯呢已有将近20年了。他称说现在扒窃这活儿是不好干了，坐车吃饭都是手机支付，没啥现金可偷了啊。 对，总之我觉得这真是一件好事儿啊。 嗯， 就我们的生活方便了，这个小偷的生活也开始苦恼了。 对，只要你看，确实现在出门也特方便。 嗯， 说实话，你看以前比如说大大小小您总得装一个钱包，里边 是 银行卡呀，这个零钱呀，整钱呀， 对 对吧， 都得备着点儿。 哎，而且呢，你比如说这个卡一装啊，有些时候你还真得装两张，对吧？什么像你们那年轻人有的那个信用卡， 是 对吧？ 你这个老年人一直都没用上呢。 昨天不好，前天吧，跟人聊天就说到这个，说这个说那个银行叫什么？你刚才说这信用卡 啊， 信用卡还怎么怎么样？说很多其实跟很多国家信用卡不太安全。然后就聊信用卡，我说好还好，我没有。啊，人说也是，现在都用支付宝了，也不怎么用那个卡，也没事。啊，我没有支付宝，没有支付宝。然后大家就很诧异的眼神，就本来想帮我这个解解围，圆个场，后来发现，哎呀，实在解不开了，算了，你就这样吧，啊， 哎， 也挺有意思的，啊， 对对对，我刚刚想到的就是。对于我们来说啊，真的要做的就是保护好我们手机的安全， 哎，就是， 要不然的话全没了。 现在出门，你看你拿个钥匙，对吧？甚至有一些，比如说家里边安上那个，这个密码是锁的，对吧？按几个数字就直接进去的，对吧？也钥匙也不用拿了， 对， 是吧？拿个手机，拿个车钥匙，对吧？ 真的都是 车钥匙，车钥匙基本上还得拿着手钥匙啊。 啊啊！ 基本上你看车钥匙，现在你挂一个地方之后，有些你看人女士拿包，直接扔在包里，门是一按就开的，里边一键启动，也不用钥匙，所以说真的挺方便的。 所以说这生活这么便利，也是催生我们变得越来越懒， 哎，越来越拖延，不着急，一会儿再说吧。 嗯， 啊， 来看看这个，又是一个小偷内心崩溃了。 嗯， 最近呢，这个上海静安区躺椅上的一位男子啊，睡得也是很熟，看到他这个腰包鼓鼓的，有一个小偷，哎，觉得很激动啊，就在这个腰包周围掏了很久啊，最后得手偷了5块钱，因为包里装的全是满满的废纸。小偷呢坐上了同伙的摩托车，还没有离开几分钟就被民警啊直接给抓获了。 现在呢，这两个人也是因为涉嫌盗窃被刑拘了。 嗯，大快人心啊！再来看看这个肯尼亚的羚羊啊，受猎狗、河马夹击，侥幸逃生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近日呢，在这个肯尼亚草原上啊，一只黑斑羚啊被猎狗追赶，逼入绝境。为了求生呢，他也是只能跳下了水潭。然而在水潭当中呢，一只巨大的河马又让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危急处境当中。视频当中呢，羚羊呢也是为了躲避河马试图上岸，但是猎狗依然在岸边呢虎视眈眈地看着他。受着惊吓的这个羚羊啊，只能是重新又回到深水当中。然而此时呢，河马又张开了巨口逼近，逼使这个羚羊啊深入水中。于是三方拉锯战正式上演了。然而侥幸的是呢，幸运的是呢，就在这夜幕降临的同时啊，熬不住的这个猎狗突然离开，羚羊呢也是抓住机会顺利的逃了出来。 嗯，感觉亲眼见证了一幕幕的动物世界。 哎，其实说白了就是被夹在中间了， 对 吧？ 对对 对，一边是非常凶猛的这个猎狗啊，一边呢又是这个非常这个壮硕的这个河马，被夹在中间了。 哎、 嗯， 但是万幸的就是这个羚羊最终逃脱了。 哎， 我们来说还是和动物有关的一则新闻，那就是呢游客和小熊猫拍亲密照，但是呢有关部门提醒说了，说这个野生动物啊它不是宠物。最近呢有几名青年男女也是和小熊猫嬉戏，然后呢还把这个亲密照晒到了网上，一时走红。那么有网友说了，说这个拍摄地点呢就是成都的某个旅游度假区，但是呢景区说了，说照片呢也并不是在这儿拍的。那么成都林业和园林局的这个工作人员提示了，说野生动物它可不是宠物，是具有一定攻击性的，所以呢不提倡游客和这个动物进行亲密的接触。 哎，有的时候还真是这个好奇心啊得稍微收一收， 就好像人类对大熊猫感觉它好像就是天然的萌萌的， 对， 没有任何的这种伤害的可能。 哎，大家都这亲切称它为滚滚嘛，对吧？就说明它可爱。但是确实有时候动物啊，确实我们需要一些了解，而且按照这个规则啊去进行。 没错， 比如那天我蹲着东那儿，我说哎呀，这蜜蜂真大个真好看，我得给他照张照片，然后跟他玩了得大概有那么三四分钟。 嗯， 这蜜蜂呢这个一直在这边飞，我就一直拍。后来呢过了一个懂的人，这不是蜜蜂，这是牛蜂，这蜇人，你离他远点、 啊、 这俗称蜇死牛的那个 天 那大蜜蜂。我说你看人家这蜜蜂多强壮，肯定天天健身，你这麒麟臂都出来了，然后呢真的特别壮实一大、大蜜蜂， 给自己加了很多戏啊。 哎呦，我这真有意思。我然后你蜜蜂特别快飞的，你就在那花朵之间飞舞，拿手机你根本抓不住它，就它一会儿飞到那边，一会儿飞到那边，你抓不住，就离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就真的其实就容易发生危险。 哎、对对对对对、 啊， 幸好有好心人提醒了。 哎，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，我们来看看这海鸥啊，淡定的偷薯片，这也是一个动物，全程高能动作娴熟。前几天呢，国外一家这个商店呢遭遇海鸥大盗啊，它大摇大摆，非常淡定的。这个带走了啊一袋薯片，发现没人之后呢，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速度的叼住，然后呢并熟练的使用自动开门离开。这手法来了多少次了啊、海鸥溜了。 哎，一看就轻车熟路啊、这个盗窃的方式也是很娴熟， 而且关键人自动门这海鸥会开，这就有点奇怪了。 对对对，而且你看人家说了，这也是不止一次来了、说明呢这个 把这儿当自己的这个一个藏这个藏吃的一个定点了， 仓库 。 人家商店呢，还是就是对这些动物挺宽容的。 嗯， 要不然的话，第一次发现可能就及时采取一些办法了。 什么办法、 啊？就防止它再来啊。 哎， 对不对？ 嗯， 他要是真的想去防它的话，总还是有办法的。 也对，也可以。 说明人家还是挺爱护这些小动物的。 把电动门换成了手动门啊， 看它还行不行啊？再来看，这是一种新的网红美食即将诞生。那么最近呢，这个一个地方呢，它那个西点店呀，将在本月推出一款新式的创意甜点， 哎， 叫做烤玉米冰淇淋。甜点师们呢，用喷枪这个烘烤涂满了黄油的玉米，然后再在上面堆上玉米味的焦糖冰淇淋，哇， 这个可能他们就偏落后一点了，小时候没吃过玉米味冰淇淋吗？外边是一层那个玉米蛋卷儿。还有玉米的形状，冰棍儿 啊，哎，真 是， 是 不是？咱们就 早 就有了， 早了几十年了， 是、 比他们快了， 早就尝到这个味道了，不新奇啊。 但人家可能是这真玉米哈、 哎， 真玉米烤焦了，然后往上边放点冰激凌啊。 是的，是的。 再来这个关注其他方面的啊。 哎，我觉得 差不多， 差不多可以要送一首歌了。 对，好吧， 先打一首歌吧。 跟大家对一会儿再说吧，反正今天聊的是拖延的事儿。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互动话题，说说这个拖延症拖拖拉拉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。 嗯，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。 我们来听一首霍尊的歌曲《粉末》。 就相思不相见，便胜过世间万千。红曲树上，牡丹庭前，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同穴。 刚刚呢是来自霍尊的一首《粉末》。这里在播出的《无语来了》，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：做事很拖拉是什么样一种感觉？ 是， 哎呀，待会儿再说吧。 歇会儿吧。 刚刚那个朋友不是说咱们把这个懒说得很高大上吗、 啊、 我是在想好像咱们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，其实咱们也是无时无刻不体验到就是 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。 对 啊 咸鱼好几他说了，表白拖着拖着他就变成别人的女朋友了 啊 这是有点太拖拉了。这个 对感情的事情真的不能含糊 啊，该这个就快一点就还得快一点， 对 是吧， 这得听你吴哥的。 不是，为什么听我的呀？ 你有经验呀。 我什么就有经验呀啊我只是说就是平时办事就雷厉风行 哦 无论什么事儿 哎、 啊、嗯 感情上尤其不含糊。 对对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， 嗯，来看这朋友吧，叫孔拉拉，他说呢就说我弟吧，我送他去上课，10点上课，9点他还在吃饭，9点半他还在吃饭， 嗯， 就到快10点了他还在吃饭，就一碗饭呀，你能吃多久啊？ 对， 关键是他还不紧不慢的那个态度， 嗯， 哎呀，这要赶上一个急性的真是不行。 你试试，你问问他，你要是带他去这个游乐场，他是这种速度吗？啊， 或者第二天要去哪儿玩，可能头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。 对呀、啊，就早上起你们还没起床，人家就已经穿戴整齐的，走吧走吧，咱什么时候出发呀？ 还真是 啊，别磨磨唧唧的，咱出发吧。平时你不是老说我吗？抓点紧抓点紧。 吃什么饭呀？路上解决吧。 啊、路上咱凑合咬口烧饼就得了 啊 先到那儿吧。对，确实，其实当然孩子都一样， 对 爱去的事儿啊，您这家伙这个恨不得提前1小时就已经准备好，就是整装待发了、 嗯。 不爱去的，这过了1小时的还不着急呢。 对 十三仙他也说了。说这个吃饭啊，吃到全桌人等他，下楼要下半小时，围巾要系半小时，他的下班时间永远比别人慢半小时啊。 哎， 收拾喝茶关机，这家伙 这慢条斯理的。 对，喝这个都快下班了，人家行那走吧啊，那个甭着急，我再喝口茶。这让我想起了这个刘宝瑞先生的一个相声段子。 嗯 啊，这孩子过来说这老头在这儿听戏呢，爸爸爸，咱家着火了，咱回去救火去吧。哦，哪儿着了？这咱家着了，赶紧跟我回去救火去吧。东房着了还是西房着了啊？这纯是一慢性子。 哎，对对对，其实他虽然就是说艺术夸张了，但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不紧不慢的人。 哎， 我觉得他，我听他说这个，说什么吃饭也要人等啊。其实我还觉得自己应该检讨一下。 嗯， 就我也是。 但是你只是吃饭用人等啊？ 对对对。 对，因为食量大，人家吃一碗，您老3碗3碗起啊。 不光食量大，这牙口还不好啊，细嚼慢咽，吃的就慢嘛。 嗯。 所以我觉得这个呀，就是这个还是在个人，你知道吗？ 嗯， 你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就是比如说哎不能跟别人同步，节奏稍微慢一点的， 嗯， 那你就别拖拉别人了， 笨鸟先飞。 对，或者你提前，或者呢你找一个和你类似同步同节奏的人， 哎 大家一起都不紧不慢的， 对， 也不用让别人去等你。 但是现在不干农活了，真能吃3碗饭的还真不多了，现在啊不像以前。嗯， 我谢谢你啊。 数得过来，周围吃3碗饭也就这么几个人了啊啊，还有隔壁那个3胖子，另外隔壁那个是吧？是那个 也不用，你也不用 大壮， 也不用给我打掩护了，就我一人，行不行啊？嗯， 青青豹他也说了，哎呦，说这个，我的天哪，下午3点多逛街回来，哎，张罗要涂个指甲。结果呢回来之后哎吃饭这个喝什么洗脸喝奶， 嗯， 看剧看到晚上8点还没涂上呢，气得我朋友都要打我了。 哎你看看，就怕一个慢性的和一个急性的碰在一起， 真是。 嗯 啊， 这位叫做穿衣的朋友说了，5日3省5身呐，能不能不做？ 嗯， 能不能明天做？ 对， 能不能明天交给别人做？ 对，你看看，这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能当领导的材料啊， 将拖延症发挥到极致了， 多好啊！ 领导说这锅我也不背啊，我们是这个知人善任 啊，对 对不对？ 对对对对对啊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啊，国民学长他说了，说我下周考科目4啊。啊，考不是科目4，是4科，应该是。 哦， 一科还没背呢，到现在啊。 上学的时候最容易发生拖延症，可能就学生的时候那种惰性比较强。 不是，一定，其实自己心里啊是特别的这个有规划的。你像现在这9月份考什么试，肯定不是特别重要的，简单的小测验算了，这回还是让自己放松一下吧。啊，你想想啊，得给自己找借口。 刚开学，这个、整体状态还没调整对呢。这种考试，你说如果要给我造成太大压力，会不会对整学期的学习都造成一种压力啊？ 你知道吗？你刚刚说的这番话，对很多学生来说，如果真的是这么想的，那很可能第一次期中考完试之后，做那个总结的时候，反省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就会用到这些话了。 是吗？ 当然了， 我这还真是对自己内心说的一些话呢。 听学生们听听前人之见吧。 对。 袁姐姐呀，曾经就是因为拖拖拉拉的，真的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考试，到了头一天晚上才复习 啊， 整整背了一宿，第二天去考试。 后来过没过呀？ 过是过了，但是 你 想， 哎、你听听大家听听，临时临时抱佛脚啊， 这种方式绝对是不可取、啊、 不可取，这是实话实说了， 对对对 啊。再来看一位朋友吧，这个写作业的咱就不看了 啊， 看看其他有没有这个更有代表性的，这个长点就说他的吧，啊，林州县他说了，说明天早上起6点起床，早点赶车，定5:30的闹钟吧，早上5:30，才5:30，哎呦得了，那个再眯一会儿吧，再定一个10分钟啊，就10分钟，5:40准起，5:40，6:30的车，他其实倒也不着急，哎呦，再眯一会儿吧，再定一个5:50吧，哎呦，都这点，咱凑个整数，直接6点吧。6:15，哎呦，都这个点儿赶不上车了，哎呀，都算了，不起了。 哎呀，你知道这位朋友其实说出很多人的心声， 就说出你早上上班的心声。 翻翻自己的这个手机里边的闹钟，就会看到设了好多时间啊，5分钟一定，5分钟一定。 而且这个睡梦当中啊，经常就是连思索都不用思索，就能给自己找出理由来，甚至凑一整点都算，对吧？比如说你二十六不起。26这数 到10分吧， 到30吧，26到30吧，30，哎呦30，要不然凑个40得了、啊、 所以每天上早节目真的是惊心动魄呀， 没错、 哎、呀 啊，这个什么时候能改掉我们拖延症啊， 是啊， 下回再说吧 啊。 好吧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，朋友们 明天见喽。 哎，巨胖， 今天当马上就爬起来装没事，用我是在世上最好的比喻，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，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，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演出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，哎呦喂呀，字典里没有深度，才体验到却不知有没有深处，叽里咕噜稀里糊涂，用我是专业的行为艺术，就算是个猫打招呼，我这次更够外露，也要更专注，听进去什么咕噜，这不是形容头发般的出，哎呦，偶尔扮演一棵树，你才知道到了泪的美妙。我戴着眼镜，礼貌世界他大号，我手拿拐杖，路走各自打招呼。别什么你都想要快乐却着迷，你的心中就在总有个大不毛。 北京时间9点整。